重来。爱消失已经第五天，你继续逃避这一切，什么让你视而不见？找不到一切的关键，爱情像时空的直线，冲过终点，奇迹没有出现。再见了我的爱，你不懂得爱，才会让无边虚空包围我。现在 say goodbye， 放开你的爱，就算是失去了你，我不怕再重来。重来。